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前一段我们讲过篮球明星姚明大学毕业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聊另外一名运动员，他呢可以说是呢和姚明一样的大牌，他就是奥运游泳冠军孙杨。今天的孙杨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了。那么以后啊，在介绍孙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孙杨博士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孙杨。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入学后啊，孙杨提出要教他的新的同学游泳，并邀请他们观看他的比赛。孙杨 has offered to teach his new schoolmates, 他的同校的同学 to swim and invite them to watch him compete. 两个词，一个是 offer to teach,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希望啊，那么说他能够做某件事情，我们用这个词 offer to do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愿意做某件事情。And invite them to watch him compete. 同时邀请啊他的同学去观看他的比赛。这位三届奥运冠军将在上海体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啊他参加了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三届奥运冠军啊 ,the triple Olympic champion. 这里面这个三届用这个 triple 这个词 ,T-R-I-P-L-E. 他准备攻读博士学位。Who is beginning a PhD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PhD, PH, P 呢是大写 ,H 小写，然后 D 呢是大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词的拼写哈。后面讲到的是上海体育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我们北京啊有一个北京体育大学，因此可以叫做北京 University of Sport, 啊把这个地点一换就可以了。他参加了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参加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呢，参加某一项活动叫做 attend, A-T-T-E-N-D, 它表示说呢你参加学习，参加一个会议等等。那么这里面呢是指呢一个学期的开学典礼。Attended the universities, 后面出现了开学典礼这个词哈，有一定难度。典礼我们把这个词啊先说一下，同学们都会叫 ceremony, ceremony, C-E-R-E-M-O-N-Y, 哈，我们讲过比如说开业典礼、闭幕式等等都用这个词。那么开学同学们会想叫 beginning, 那么这个词啊它有些太笼统了。因此我们会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开学啊，因为开学英文有一个词叫 commence, C-O-M-M-E-N-C-E, 那么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偏难的一个单词哈，有一定难度，它表示开始的意思，往往呢特别的正式，表示一个人正式开始某一件事情，用 commence to do something, 表示开学典礼的时候呢在 commence 后面加一个 ment, 这个名词的一个后缀哈 ,commencement, 后面加上 ceremony, 翻译成中文就是指我们的开学典礼，后面是一个秋季的 autumn semester, autumn semester,S-E-M-E-S-T-E-R 是一个学期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说一年呢有两个学期，一个是 Autumn Semester, 一个是 Spring Semester。 当然了在国外的一些学校呢还有一个第三学期哈，当然这个学期呢会比较短一些。那么作为1600名新生的代表，孙杨发表了演讲，并表达了他在学术上哈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决心。那么代表我们看看这个词哈，原来讲过叫做 representative, 我们学过这个动词呢是 represent, represent represent 是动词，后面加上 ative 变成了名词哈，作为一个代表，它可以指呢我们说很多情况下的代表，比如说人大的代表，那么也可以指呢一个销售的代表哈，都用这个词 representative。 那么在这里呢是指新生的一个代表，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1600 new students soon make a speech and express 表达了他的这个决心， express his determination。 好，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表达这个词我们讲过， express determination我们原来也讲过，一个人的决心，一个人的意志哈。那么合到一起 express one's determination 后面准备哈，做某件事情 to do something。 今天我们跟的是呢 to do well， 做的要好一些，做的优秀，后面再加上一个副词叫 academically， A-C-A-D-E-M-I-C-A-L-L-Y academic，我们原来讲呢表示学术的哈，学术的一个成就 academic achievement academic success 哈，学术成就，学术上的成功。而这里面呢 academically 表示呢在学术方面，做一个副词修饰前面这个 do 哈， do well academically 表达了他在学术上准备取得好成绩的这么一个 determination 他的决心。同时啊，孙杨在演讲当中哈，用了很多跟体育相关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我们有一种说法，记录啊一定是要打破的。我们以前都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成就啊都属于过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来提升自己。在体育运动当中，我们有一种说法。In sports, 很简单， we have 这个说法，这个 say 这个词，后面加上 ing, we have a saying, 啊，我们有一句话哈，有一种说法呢，记录要打破的。想一想这个记录哈，看看用哪个词啊， record, record, R-E-C-O-R-D。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哈，它可以表示呢，唱片，同时啊，作为名词啊，可以表示一个记录。记载，它既可以表示我们日常的一个记录下来某一个东西的 record， 同时啊，也可以指在体育比赛当中，特别呢在竞赛呀、游泳当中一个记录，比如说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哈、亚洲纪录哈、全国纪录，那么都用这个词 record。打破纪录呢，我们用这个动词 break record。Break record， 但是啊，今天这句话没有讲到谁去打破记录，因此啊，我们要用它的被动语态，要把这个 record 放到前面作为主语。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记录呢被创造出来，目的是为了被打破啊。这句话合到一起呢是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同时啊记住这个词组 break records break records。 孙杨 said， 我们以前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We have all achieved a lot before， 表示说一个泛指的这个量非常的大，用 a lot 好来修饰就可以了， achieve a lot before， but从现在开始， but from now on 啊，这个词组呢啊，我们已经练习很多次了， from now on， from 什么什么 on 表示从某一点开始，比如说 from then on 从那时开始， from yesterday on 从昨天开始啊， from tomorrow on 从明天开始，所以同学们要熟练的使用这个词组 from now on， 从现在开始。 All our achievementsBelong to the past， 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成绩呢都属于过去了， belong to the past。 We come here to study，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学习， to explore the unknown， 哎，这句话非常的好，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哈，或者事物。 explore 探索 E-X-P-L-O-R-E 这个词啊，往往用在像太空啊、海底哈的一些场景啊，经常用到这个词 explore 哈，表示探索。但今天我们说探索一个未知的一个事物、一个领域 ，the unknown，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做形容词，前面加定冠词 the unknown 表示所有未知的那些领域。它呢和我们说 the old、the young 哈有些类似。And to become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 成为 我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版本啊，这是英文的直译了 version V-E-R-S-I-O-N 转译一下呢，表示提升自己啊。所以说同学们记下来，提升自己呢可以说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somebody， become better version of somebody。 孙杨、继续说道，校园生活是我一直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但由于我的平时训练，我这么多年、不得不遗憾的错过、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帮助我学习，作为回报我可以呢教你游泳。 Campus life is something I have always looked forward to。 那么首先他把这个校园生活作为主语呢给他提了出来， Campus life is something，非常简单的一个主句，后面呢加上 I have always looked forward to， 那么是一个大的定语，修饰前面这个 something 哈、是一个什么样的 something。 那因为我们知道 something 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词，后面通过这个定语从句来解释说明这个 something 是什么，是我一直期待的。 I have always looked forward to 这个词是我们讲过表示期待盼望的意思，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它的逻辑上的介词宾语 to 呢是前面这个 something， 希望同学们能够看清这句话的一个句子结构。 But had to miss all these years due to my training， 但不得不遗憾的错过、用这个 miss， 由于 due to my training， 由于我的培训、由于我的日常的训练。 I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help me in my studies and in return， 这个回报 in return， I can teach you to swim， 我可以教你游泳。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孙杨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什么呢？孙杨将学习人体运动学，这是一个研究人体运动的、一门学科，同时啊，上海体育大学在这个领域是非常领先的。孙 will be studying kinesiology 或是 kinesiology 啊，两个发音。他呢表示人体运动学哈 ，kinesiology， 它的拼写是 kinesiology 哈，有些难。The science of bodily movement 是身体运动的这么一个科学 ，one of the university's foremost area of teaching。是上海体育大学非常领先的一个专业。那么考虑到孙杨的一个特殊情况，学校呢将为孙杨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教学计划。上海体育大学的校长说道， We have a customized teaching program for Sun giving his special circumstances。 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定制化的教学计划叫做customizes， 后面又出现了 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 表示一个情况。如果说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些难，就可以换成 case， C-A-S-E， 或者呢用 situation， 一个情况也可以来替换 circumstance。 那么人体运动学是研究人体运动的一门学科，有了专业的知识，孙杨也许会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他补充说，科学知识可以帮助运动员取得更好的运动成绩。Kinesiology is the study of movement. With his new knowledge, Sun may be able to improve his own performance. 提升他的成绩， improve performance. Scientific knowledge, 科学的知识， can help an athlete. 后面跟的是运动员，科学的知识能够帮助运动员 achieve better result， 获得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孙杨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典礼后与入校的新生见了面。 Sun's parents are graduate of the university and both were among the alumni who met new students after the ceremony。讲到了一个毕业生是 graduate， G-R-A-D-U-A-T-E， 另外一个词呢是这个校友哈，它的拼写是 A-L-U-M-N-I， alumni， alumni。 那么孙杨的父亲说道，我在这所大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他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前是一名职业排球运动员。 I spent some very memorable time at the university who was a professional volleyball player before taking a bachelor degree。他总是呢告诉孙杨说呢，干一行爱一行，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I have always told 孙杨 to love whatever he's doing no matter what it is、 啊，不管是什么，那么一定要爱你所干的这一行事业。As long as, 只要你 try your best, there will be nothing to regret. 哎，没有后悔的事情了。后面跟的是这个动词 regret, R-E-G-R-E-T。那么在今天的这段讲解当中啊，那么有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到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那么同学们想一想刚才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同时啊，只要同学们努力了，有的时候呢过程比结果更加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孙杨 has offered to teach his new schoolmates to swim and invite them to watch him compete.The triple Olympic champion, who is beginning her PhD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for the autumn semester.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1,600 new students, Sun made a speech and expressed his determination to do well academically. In sports, we have a saying,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Sun Yang said, we have all achieved a lot before, but from now on,All our achievements belong to the past. We come here to study, to explore the unknown, and to become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 Campus life is something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but had to miss out this year due to my training, he said. I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help me in my studies, and in return, I can teach you to swim. Soon we'll be studying kinesiology, the science of bodily movements, one of the university's foremost areas of teaching.We will have customized teaching program for Sun, given his special circumstances. Kinesiology is the study of movement. With his new knowledge, Sun may be able to improve his own performances.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athletes achieve better results. Sun's parents ar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both were among the alumni who met new students after the ceremony. I spent some very memorable time at the university, said Sun Yang's father, who was a professional volleyball player,before taking a bachelor degree. I have always told my son to love whatever he's doing, no matter what it is. As long as you try your best, there'll be nothing to regret.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咕噜牛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Gruffalo. 那今天呀，Jason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咕噜牛的一个故事。Who is Gruffalo? We didn't see this kind of animal before. 那谁是咕噜牛啊？这种动物我们以前可没有见过。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uffalo.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咕噜牛。Oh, help! Oh no, it's a Gruffalo. Oh, 不不不，救命啊！怎么真有？怎么真有？咕噜牛。My favorite food.The Gruffalo said, You'll taste good on a slice of bread. 我最爱吃小老鼠,咕噜牛说道。弄个老鼠汉堡,味道肯定非常好。 Good, said the mouse. Don't call me good. I'm the scariest creature in this wood. Just walk behind me and soon you'll see.Everyone is afraid of me. 味道好，你先别说我味道好，有件事情恐怕你还不知道。在这林子里呀，大家怕我怕得不得了。只要你跟我走一圈，马上就让你看到。他们个个见了我呀，吓得全都赶紧跑。 All right, said the Gruffalo, bursting with laughter.You go ahead, and I'll follow after. 那我倒要开开眼。咕噜牛哈哈大笑。你在前面走，我跟在你后边瞧。 They walked and walked till the Gruffalo said, I hear a hiss in the leaves ahead. 一大一小往前走，咕噜牛啊忽然停下，草丛里嘶嘶响，你可知道那是啥？ It's snake, said the mouse. Why, snake, hello? Snake took one look at the gruffalo. Oh, crumbs, he said. Goodbye, little mouse, and off he slid to his log pile house. 这个时候小老鼠说道，一定是那条蛇在爬。蛇啊蛇，你好。蛇抬起了头，把咕噜牛瞧了瞧。哦，我的天哪，他说道，我得赶紧把命逃。哧溜溜，他不见了。 You see, said the mouse, I told you so. Amazing, said the gruffalo. They walked some more till the gruffalo said, I hear a hoot in the trees ahead. 你看见了吗？小老鼠说道，大家看见我呀都逃跑。这事儿还真有点奇怪，咕噜牛说道。 一大一小继续走， 咕噜牛忽然又停下，树梢顶上咕咕在响，你可知道那是啥？ It's owl, said the mouse. Why, owl, hello? Owl took one look at the gruffalo. Oh dear, he said. Goodbye, little mouse, and off he flew to his tree top house. 那小老鼠说呀，那一定是猫头鹰在叫。猫头鹰你好，猫头鹰低下头把咕噜牛瞧了瞧。哦，我的妈呀，他说，我得赶紧把命逃。呼啦啦，他也不见了。 You see, said the mouse, I told you so. Astounding, said the gruffalo. They walked some more till the gruffalo said, I can hear feet on the pathAhead. 你瞧，小老鼠说道，大家见我呀都逃跑。你还真是不得了，咕噜牛说道， 一大一小继续走， 咕噜牛忽然又停下来了，前面路上啪啦啦响，你可知道那是啥呀？ It's fox, said the mouse. Why, fox, hello? Fox took one lookat the gruffalo. Oh, help, he said. Goodbye, little mouse. And off he ran to his underground house. 那小老鼠说呀，那一定是那只狐狸啦。狐狸，你好。狐狸抬起头，把咕噜牛瞧了瞧。 哦，我的天哪，救命啊， 他说道，我得赶紧把命逃。转眼间，他也不见了。 Well, Gruffalo, said the mouse, you see, everyone is afraid of me. But now my tummy's beginning to rumble. My favorite food is Gruffalo Crumble. Gruffalo Crumble, the Gruffalo said. And quick as the wind, he turned and fled. 看见了没有啊，咕噜牛，小老鼠说道，他们个个见了我呀全都吓。 My favorite food is Gruffalo Crumble. Gruffalo Crumble, the Gruffalo said. And quick as the wind, he turned and fled. 看见了没有啊，咕噜牛，小老鼠说道，他们个个见了我呀全都吓得赶紧逃。溜达溜达走半天，我的肚子早饿了，听说咕噜牛牛肉很好吃，我倒想尝尝呢。 咕噜牛听到了他说咕噜牛肉很好吃，他闷地叫了一声，快得像风一样转身，他就逃。 All was quiet in the deep dark wood. The mouse found a nut, and the nut was good. 密林深处啊，静悄悄，小老鼠捧着榛果，美美的嚼，这榛果的味道啊，可真好。 The end. 故事讲完了。